死了，又是个大头袋子，埋了吧。 怎么知道了呀？ 长明，我们做了个调查， 这里几十户人家都是近亲结为夫妇，这叫世事婚姻，它不合法不合理更不可学。你俩在生理上都没有病，但不能结婚，更不能生孩子，也生不出好孩子。这生儿育女啊，要讲科学。在自然界里，一花授粉的果实会更饱满。近亲婚配就好比是自花授粉，会影响生育后代的质量。 妖爷， 大夫， 哎，伯爷， 季大夫， 哦，你们认识啊？我们在乡下见过面。 哦。 Oh. 爷， 爷爷， 他们哎，我嘞还有个身份， 有，老大爷，我是县级省委派来的医生，我叫季英， 这我管不着。包银是个好孩子，谁也管不走，是吧？包银，你走了这些天，可把爷爷我给想坏了。好孩子，听爷爷的话，别瞎查。等过了大年初六，我就帮俺俩办喜事。明儿爷爷闹土改斗地主的时候，费了这银镯子，来，爷爷给你戴上。好孩子，搂着你这帮姐妹故意，别瞎掺。咱这里好啊，结实山，爱着钱，空气新，吃水甜，天上的王母娘娘过节都来咱这里摘果子，结实村都敬村，祖祖辈辈亲连亲，亲连亲，亲套亲，砸断骨头还连着筋。穿庄几十年没有一个调皮打架的，穿庄的老母鸡都得一个是我的家蛋。 老大爷，来，我给你针灸，治治眼睛。 算了，都这么大年纪了。 哎，爷爷，你就试试吧。 爷爷，来， 爷爷。 哎呀，算了啊，都这么大年纪了。 老大爷，试试啊。 爷爷，人家说咱结石村哎，近亲结婚生残疾， 胡说！人家老祖宗就是一母一母，天下人本来就是一家子。 收音机里啊，讲了个事儿啊，真惨。在一个穷山村，有一家啊兄妹俩，哥找不上媳妇，亲兄妹就凑合着过了。俩生四个都是怪胎，两口子把孩子放在雪地里活活冻死，两人都上吊了。 爹亲哪个， 我也给上吊了。 你说胡话。 不，好些日子我睡不着觉，光想我这叫什么凶男人，不能养老婆，生不出好孩子。 命啊， 咱俩不能再生孩子了。你太苦了， 完了，住在栏里睡不着脏，牛整天的拉力也缺不住你。 听收音机里讲的，山下那些庄，大城市，人家拾的、穿的、生的孩子，咱还算人吗？ 有地种，有饭吃，起床里一会儿活的就行了。 有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好长时间不敢说。 说吧。 我 说呀，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拖累？上辈子我欠你点儿债，今辈子啊再伺候你。 不，咱分手吧。 分手？ 咱是爷爷给定的娃娃亲，结婚又没登记，趁一年轻，长一俊，该找主领成家了。 长爷，咱是从小的一表姐弟，怎么能分得开呀？ 分不开，就光生大口袋子。 我听收音机提的全明白了。 行行相向。 姐，你下山找个好处过好了，我再给你享福去，那不行吗？那一冬天砸了20斤杏仁子，卖了买上些黄花子，花了钱到街头铺里去卷悠卷悠头发，我这都是真心话呀。王姐，你起来起来，狠狠心，跺跺脚，跑出去。你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看来我不摔碎这个破罐子，你就花不了被刺盘。你不走我走， 救命救命， 你走不走？ 救命， 好，你不走我走， 救命走， 我再也不回来了。 女婿穿上火 是，来， 五毛钱一件。 Yeah. 大哥。 啊。 这家几口人呀？ 哦，一口。 那人呢？ 在这儿。 你？ 啊。大嫂，你要不愿意啊，现在送你回去。大嫂，来尝尝我自己做的冰糕。这是洗头间，你洗洗澡啊。 家里还有汤子。 大嫂，这穿的戴的都在这里，洗刷完了都用上。 哎呀，不， 大嫂。你甭客气，不嫌恼就穿吧。 哎呀，大哥，你到底叫我在哪里干活啊？ 咱啊，先吃草后上草。我到食堂里啊，去买饭，想吃什么？ 都算就煎饼。 什么菜？ 我南瓜。 你煎好的。 芸豆。 大嫂，你洗一澡啊！你先洗一澡。多快啊， 你是不都这么富啊？ 差不离呀、啊、 咋能的啊？ 那政策好啊， 我们领导有本事，搬起这染厂，家家有横之鸡，人人之羊毛衫，一年啊就发了。 那你咋还没成家？ 娶我媳妇啊，头一个嫌俺穷嘴大能吃饿跑了，第二个看着咱父老了一把又领了。大嫂，你叫啥名啊？ 啊，喇叭姐。 好听，咋起的呀？ 我是腊月初八生的，俺那里有个故事。幸亏你长到八岁，腊月初八天不亮，光着头到坡里去看穿着红衣裳坐在灶手上的喇叭姐，回来长耳朵眼不疼。 呵，那是冬天。 大哥，你叫啥名啊？ 我大名叫陈坤，小名啊叫狗屁。我这名啊也有个故事啊。我是兄弟两个，俺娘啊怕阎王造灵了去，就给起了个孬名啊，哥叫狗顶，我叫狗屁。小时候念书，我好大对啊，中午老师把我扣住了，俺娘对哥说，回去让你老师放狗屁。哥回到学校啊，对老师说，老师，俺娘叫你放狗屁。气的老师朝着俺哥那顶上就拍了一巴掌啊。俺娘火的跑到学校是对着老师发脾气，你这是什么老师啊，叫你放狗屁你不放，你又打了俺狗顶一巴掌啊。那老师还 你妈，你到底叫俺干什么话呢？ 这样没事啊， 你还敢不回家？ 我叫你啊。 行。 你会数学吗？ 会学。 我是说一二三，你是数吗？ 嗯。 那一头毛驴几条腿？ 四条啊。 四条 啊。 那跑起来呢？你咋跑起来？咋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 跑起来，飞起来是四条。 好，八戒，来，我教你织羊毛衫。 嗯。 双手用力提，来回举动，花样颜色要几准，接着。 我也要知道。 人头下。 这个猪八戒 被媳妇 好，我看这个媳妇是谁。石头， 他像人， 死人是活人。 国人。 他吓着你了？ 他要我回家。 不，我知道你不想回家，你，你不能回家。好，回到大水反中。我的心跳 这么急呀， 像我的血流， 天要塌下来了， 我顶着， 我害怕， 有我在。 听众朋友，五音戏腊八节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见。